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相比于苏定方、薛仁贵，刘仁轨的名字更加陌生，他是谁呢？难道此人也是唐朝名将？从战功而言，刘仁轨算得上唐朝名将，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他官至尚书左仆射；武，他平定百济叛乱，并且赢得了中日交战史上的第一战，因此刘仁轨又被称为中国抗倭第一名将。要说刘仁轨，还得从贞观年间说起。贞观14年，时任陈仓县尉正九品的刘仁轨让李世民发了火，起因是刘仁轨居然将陈仓折冲都尉从4品鲁宁乱棍给打死了。李世民十分生气，当即下令将刘仁轨处斩。不过下令之后，李世民还是疑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县尉打死折冲都尉呢？李世民下令将那个刘仁轨押解到长安，由朕亲自审讯。刘仁轨便被押到了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铁青着脸问道：你算什么县尉，胆敢打死朕的折冲都尉？刘仁轨不卑不亢地回应道：鲁宁因犯法被羁押在陈仓监狱，但他自恃官阶高，经常出言不逊，而且当着我下属的面对我不断辱骂，所以我就把他乱棍打死了。刘仁轨说完脸色平静如常。李世民一看他正想发火，魏征在一边说话了：陛下，知道隋朝为什么灭亡吗？ 为什么？ 隋朝末年，强人遍地， 经常有人凌辱朝廷官员，这就是隋朝灭亡的原因，而鲁宁就和他们一样。话说到这个份上，李世民一听明白了，魏征这是在保留人鬼。仔细想想，也有道理。如果纵容鲁宁这样的人凌辱朝廷官员，那么朝廷的颜面何在？不过乱棍打死还是有点过分吧，下次得注意了。经过魏征的开脱，刘仁轨非但没死，反而调到了另外一个县出任县丞。后来刘仁轨因为不断进谏，深得李世民和李治的赏识，一路从县丞升任给事中，显庆四年又出任青州刺史。在青州刺史任上，刘仁轨栽了一个跟头。显庆五年，刘仁轨受命组织海上运输，配合各路大军进攻高句丽。不料海上运输发生了意外，刮起了大风，大量船只颠覆了，损失特别大。李治闻讯大怒，开除刘仁轨的所有官职，同时命令他以白丁的身份在军中继续效力。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刘仁轨这辈子也无法翻身。不过意外很快就发生了。在苏定方征服百济之后，郎将刘仁苑奉命镇守百济王城四笔城，中郎将王文度出任雄津总督，安抚百济王国军民。王文度渡海到达百济之后，便在军中去世了。一时间军中无人做主，群龙无首。这时候百济王国和尚道琛和前百济王国大将扶余福信产生了复国的念头，他们派人到倭国及日本接回了原本在那里当人质的王子扶余峰，然后发动了叛乱，将留守的刘仁苑包围在了四笔城中。这个消息传到了国内，李治就想起了白丁从军的刘仁轨，此人不正是替代王文度的最佳人选吗？李治下令委任刘仁轨以白丁身份代理代方州刺史，统御王文度部队，令征调新罗部队一起增援刘仁苑镇守的四笔城。刘仁轨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嘴里说道：上天，这是把荣华富贵赐予我老汉呐。刘仁轨渡海出发，在雄津江口与百济叛军遭遇，百济叛军自然不是刘仁轨的对手。刘仁轨与新罗军队两面夹击，叛军溃不成军，被唐军杀死以及赶到海里淹死的一共有一万多人。消息传到叛乱和尚道琛的耳朵里，道琛一听坐不住了，连忙解除了对四笔城的包围，退守仁存城及朝鲜半岛大兴城，形势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如果新罗军队靠得住，刘仁轨便能够带领本部人马与新罗军一起乘胜追击。万万没想到的是，新罗军队靠不住。不久新罗军队撤了，理由很奇葩，说军粮吃完了。李治得到消息，再次下令新罗军队增援刘仁轨。然而新罗军队走到半路上遭遇了百济叛军阻击，被打得大败，便狼狈地逃回自己的国内。新罗靠不住了，想要平叛百济还得靠刘仁轨自己。不过此时百济叛军势力已经大增，单靠刘仁轨的兵力还远远不够。刘仁轨索性进入四笔城， 与刘仁院会师，按兵不动，休养生息，以静制动。很快百济叛军发生了内讧，和尚道琛和大将扶余福信打了起来，最终扶余福信诛杀了道琛，自己便掌握了兵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仁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原本还有几路唐军在高句丽境内作战，如今苏定方和契必合力已经收兵班师回朝，整个朝鲜半岛只有刘仁轨一支孤军守着一座孤城。考虑到如此危急，李治下诏给刘仁轨，最好全军移师新罗境内，暂避百济叛军锋芒，如果新罗国王需要唐军协防，那么留在新罗境内，如果不需要，那么渡海返航。接到皇帝的诏书，刘仁轨犹豫了，是听从诏令渡海返航呢，还是原地坚守呢？考虑再三，刘仁轨决定留下来。他知道一旦返航，那么平定百济将毁于一旦，更别说日后对高句丽的征战了。不，我们要留下来。其实以当时刘仁轨的处境，他们已经非常艰难了。对手扶余峰和扶余福信已经看出了他们的窘境，甚至派人送信儿：哎，你们什么时候走啊？我们等着给你们送行呢。刘仁轨和刘仁院就此断定，百济叛军必定以为唐军归心似箭，已无战意，这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应该能够收到奇效。刘仁轨率部发动了突袭，连败百济叛军，攻陷了针县城，打通了与新罗运输粮草的通道，这下粮草问题也解决了。随后刘仁轨上书李治，请求往百济增兵。李治立刻下令征调民兵7000人前往增援刘仁轨。在刘仁轨请求增援的同时，百济叛军内部又发生了变化。大将扶余福信自恃拥立有功，大权独揽，与新国王扶余峰渐渐产生了矛盾，两个人都开始算计对方了。扶余福信对外宣称有病，睡到了一个地窖里。他的理想算盘是，哼，等扶余峰前来探望的时候，将其斩于地窖之中。不料扶余福信的暗杀计划泄露了，扶余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领亲信向扶余福信发动突袭，抢先一步将扶余福信诛杀，然后派人向高句丽和倭国请求增援，大战一触即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 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龙朔三年，即公元663年九月，唐朝增援刘仁轨的大军赶到了，远征军士气大振。这时远征军有两个选择，一是攻打百济的嘉陵城，二是攻打百济叛军的临时都城周留城。众将纷纷主张攻打嘉陵城，因为那里是水陆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刘仁轨却摇了摇头， 不，嘉陵城确实重要，但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攻打不易，硬攻会给大军造成很大损伤，而周留城是百济叛军的临时都城，国王扶余峰又在里面，拿下周留城，嘉陵城不在话下。 在刘仁轨的主张下，刘仁苑率一部人马由陆路挺进，刘仁轨率另一部人马从海上挺进，双方在白江会师，然后一同进军周留城。刘仁轨不会想到，就是这次进军让他永载史册，他率军打赢了中日交战史上的第一仗。白江口，刘仁轨率领的唐军与倭国军队遭遇了，双方展开了交战。一天之内，双方连续交战四次，唐军水陆联合，四战四捷，焚毁倭国战船400余艘，火光冲天，蓝色的海水被染红，倭国援军溃不成军。白江口之战，唐军获得全胜。凭借此胜，刘仁轨被称为中国抗倭第一名将。白江口之战对于中日两国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有唐一代，日本遣唐使络绎不绝。为什么呢？理由就是白江口之战。正是白江口之战打出了大唐的威风，也打出了倭国的求学之心。白江口海战之后，倭国开始向唐朝学习，并对后世的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刘仁轨在白江口把倭国援军打得落花流水时，感到情况不妙的扶余峰已经逃到了高句丽，他的儿子扶余忠胜走投无路，只得向刘仁轨投降。百济境内基本平定，只剩下一个任存城在坚守。这时候唐朝历史上另外一名名将出现了，这个人就是百济人黑齿长枝。有唐一代，黑齿长枝与哥舒翰一样，都是有名的外籍名将。黑齿长枝投入唐朝怀抱，正是从跟从刘仁轨开始。原本黑齿长枝与唐军势不两立，他跟苏定方的部队还有过交战，而且不落下风。如今百济全国基本被平定，黑齿长枝看出百济气数已尽，便向刘仁轨投降。收降黑齿长枝之前，刘仁轨给黑齿长枝出了一道难题，率领所部人马去攻打任存城。刘仁轨随后还补充了一句，所需粮草由唐军提供。刘仁轨此举可是有风险的，倘若黑齿长枝拿着粮草跑了呢，那不成了以粮资敌了吗？有属下劝告刘仁轨，夷狄人面兽心，不能信任呐。刘仁轨却摇了摇头说道， 我看

息，也关注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风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